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没病找病》，原剧作者是法国著名喜剧大师莫里埃，这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部喜剧作品。1673年2月，该剧在巴黎公演，演到第四幕时，莫里埃走下舞台，因过度疲劳而去世。没病找病这部作品讽刺了生活中那些不正视自己病因的病人，盲目相信别人的判断，从不认真地分析自己的真正感觉和体验，结果找遍天下名医也不能治愈，只能是没病找病。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没病找病》，改编陈雷，演播周正。 这个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巴黎。阿尔刚先生烦闷地坐在家中，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昂杰丽克成年待嫁，小女儿路易松年幼无知。阿尔刚先生新娶的夫人贝丽娜年轻漂亮，对她又体贴照顾。按说阿尔刚先生应该是没有什么值得发愁的事儿了，可是他偏偏的愁眉不展，原因是医生说他肝脏不好，如果不按时服药洗肠，他的生命将危在旦夕。阿尔刚先生很有钱，他还不想很快就死。这天他在书房里清理医生和药剂师给他开的药和账单，他是真心的想治自己的病，但他也心疼自己的钱被医生骗走。他犹犹豫豫的将医生和药剂师开出的价目一一的修改，把五法郎改为三法郎，把30苏改为10苏。算好了账，就摇动了铃铛，喊仆人杜瓦内特来收拾桌子上的东西。铃铛摇了半天，仍然不见仆人的影子。阿尔刚先生生气地大喊大叫起来，哎呀，我的上帝呀，他们把我丢在这儿，让我死啊。女仆杜瓦内特闻声赶来了，先生，我这不是来了吗？你这个死东西，我这么叫你，你死到哪儿去了？阿尔刚先生很不高兴，他是个病人，他们不应该这样无情无义的丢下他不管。唉，快把这些账单挪开，把我今天洗肠用的药弄好。先生，我真想问问您，您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我看呢，是那位弗拉朗先生和皮尔贡先生拿你的身子骨穷开心，他们这是拿你当奶油挤，看给你开了那么多的药。杜瓦内特好心地劝导着主人，把你的嘴闭上，药方还轮不着你开，这儿没你的事儿。你去把我的大女儿昂杰丽克叫来， 我有事吩咐。 正说着，昂杰利克走了进来。 杜瓦内特对阿尔刚说，他正好来了，有什么话您就跟他说吧。 阿尔刚看见女儿低头不语，眉头紧皱，就说， 你来得正好，我有话对你说，我先出去一下就回来，你等着啊。 说完，阿尔刚先生拿起手杖走了出去。书房里只剩下昂杰利克和杜瓦内特两个人了。这主仆二人平时就极为要好，昂杰利克从不把杜瓦内特当仆人看待，一直把他当成心贴心的姐妹。昂杰利克叫了一声，杜瓦内特，他欲言又止。杜瓦内特也明知故问， 小姐，有什么事吗？ 等了老半天，昂杰利克才吞吞吐吐地说，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不是想说他了呢？ 杜瓦内特说， 你这几天来一谈起他就没完没了，我不想跟你下耽误功夫，我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啊，你别这样，杜瓦内特，你是不是怪罪我对他的感情了？你说我们认识的是不是很巧？他并不认识我，却挺身而出保护我不受那些小流氓的欺负，而且你看他的风度气质以及相貌身材，哪一样不像个君子啊？你说他不会骗我吧？他昨天给我写信告诉我他爱我，你说他不会是骗子吧？ 昂杰利克完全沉醉在自己对爱情的向往之中了。杜瓦内特提醒他说， 如果他真爱你，就应该赶快地向你求婚，只有这样才能算有了真凭实据。 正当两个人大声议论着的时候，阿尔刚先生回来了。 一进门，他就坐到了他的大椅子里，高兴地说， 我的好女儿，快过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有人向你求婚了。 昂杰利克一听，高兴地手舞足蹈，他以为是他的情人克莱昂特前来求婚了，就对父亲说， 啊，爸爸，我听您的，您高兴我怎么样，我照办就是了。 阿尔刚先生听女儿这么一说，来了兴致了。 昂杰利克，告诉你吧，你继母一直想让我送你去做修女，可我始终不赞成。今天我胜利了，我把你许给人了。虽然我还没有见到本人，不过别人都说我一定满意，你也一定满意。 昂杰利克沉不住气了， 爸爸，我当然同意，实际上我也早就想告诉您了，我们六天以前就认识了，私下里已经相爱相许了。 昂杰利克越说越激动，一口气儿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全告诉了父亲。他舒展开了眉头，笑容重又浮现在脸上。 阿尔刚先生也高兴，没想到自己许下的人女儿会这样的喜欢。 说着说着，他也激动起来了， 好好，再有三天他就要成为医生了。 一听这个话，昂杰利克就紧张起来了。 爸爸，您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阿尔刚先生 有些莫名其妙。他叫陶马·迪阿夫瓦吕斯，是皮尔贡医生的外甥啊。 安杰丽可完全失望了。 爸爸，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人，我说的是克雷昂特。 哎，不，我说的不是什么克雷昂特，而是迪瓦夫瓦吕斯医生的儿子陶马先生。他很快的要成为一名医生了。我是个病人，我希望自己的女婿是个医生，这样在家里呢就可以随时的照顾我了。 阿尔刚一口气的说出了自己的如意算盘。这时候在旁边的女仆杜瓦内特可有些沉不住气了，她就说， 老爷，您有病可以找医生，可不能拿自己的女儿婚姻大事来开心呢。她要找的是自己爱的丈夫，而不是您的私人医生。 胡说，我女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嫁给一个对于父亲健康有用的男人的。你别插嘴，只要我的身体好了，他会高兴的。不然的话，我只好把他送到修道院里去了。 二刚这并不是威胁女儿，因为自己的续弦夫人就一直坚持着要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修道院，是他阿尔刚暗中顶着呢。这回给女儿找了个医生结婚，两全其美。这种安排谁又能说不是作为父亲的一片苦心呢？女仆杜瓦内特还想劝老爷改变主意，老爷有些发怒了。阿尔刚对杜瓦内特说， 一个女佣人没有插嘴的份儿，如果你再跟我顶嘴，我马上让你滚蛋。 正说着话呢，阿尔刚先生的夫人贝丽娜来了。看见贝丽娜，阿尔刚先生马上感觉到自己的体力有些不支，他撒娇地喊， 亲爱的太太，快来替我惩罚一下这个大胆的仆人吧。他居然说我没有病，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不应该为女儿找一个医生做丈夫。 贝丽娜顿时阴下了脸。 杜瓦内特，你怎么敢惹老爷生气呢？你过来。 杜瓦内特看到女主人计上心头，连忙陪着笑脸说， 太太，我没气老爷，只是老爷想把女儿嫁给迪阿夫瓦吕斯先生的少爷。 我回答说，这门亲事便宜了小姐了，依我想啊，顶好还是把她送进一家修道院去。听他这么一说呀，贝丽娜笑了， 老爷，他说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挺在理的。 不，他还说了许多很放肆的话。 阿尔刚先生见杜瓦内特顺着贝丽娜的心思说话，心中更是生气了，可是他不敢得罪夫人，只好暗暗地咬牙。贝丽娜劝着丈夫， 算了，你身体不好，不能够生那么大的气，来把枕头拿过来，让老爷坐舒服一点。 说着用枕头垫着，让阿尔贡躺在椅子上。 啊，亲爱的宝贝儿，还是你关心我体贴我。我告诉你，我要立遗嘱，把财产全给你，我得想法子报答你的恩情。 阿尔刚先生很感激夫人对自己的关心，因为只有他 才把自己当个真正的病人看待。贝蒂娜说， 亲爱的，别提什么遗嘱好不好，你死了，我活着也就没意思了，你一提遗嘱我就痛苦的直打哆嗦。 贝蒂娜越说越伤心。 没关系，我以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找你的公证人来，我要和他谈。 阿尔刚先生越发的坚决，好像马上就要完成立遗嘱这个伟大的使命。贝蒂娜说， 我的公证人正好就在门外。 哦，那就让他进来。 哎呀，算了吧，我就怕你提这个事儿。 尽管嘴里那么说，贝琳娜还是起身喊来了公证人。阿尔刚先生郑重地和公证人保夫瓦先生谈着自己的遗产如何才能够归自己亲爱的夫人贝琳娜。可是贝琳娜在一旁却强调她并不看重这些钱财。她对阿尔刚说， 亲爱的，求你了，别说财产的事了。 她知道，她越是表达对丈夫的爱，丈夫越是会用遗产来报答她的。当然，她没有忘记一一地记下了丈夫财产的数目和放钱的地方。当他们三个人认真地办着自己的事的时候，昂杰利克和杜瓦内特两个人也在谋划着他们的事情。昂杰利克请杜瓦内特帮助自己逃过父亲定下的婚姻。昂杰利克请求杜瓦内特说， 哎，杜瓦内特，我现在的处境真是坏透了，求你千万别丢下我不管呢、啊！你能不能想个办法通知一下克莱昂特，告诉他现在发生的事呢？ 杜瓦内特镇定地说， 小姐，你放心，你的事我不会不管的，我一定会帮助你和克莱昂特。 第二天，迪阿夫瓦吕斯父子到阿尔刚先生家来求婚了。这父子俩衣冠楚楚，开口闭口都是拉丁语，绅士风度，仪表堂堂。不过几乎陶马先生一开口就露出了马脚，他把应该说的恭维之词通通给记混了，有的根本就忘了。昂杰利克看到父亲为自己挑选的丈夫是这样的低能，不禁暗自伤心。杜瓦内特也暗中嘲笑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医学院毕业生。迪阿夫瓦吕斯父子显得很尴尬。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小姐的心上人克莱昂特谎称是昂杰利克音乐教师的朋友，来替朋友给小姐上课，在客厅中演出了一幕互表忠心的歌剧片段，弄得阿尔刚先生下不来台，迪阿夫瓦吕斯父子更是恼羞成怒，愤然告辞。阿尔刚先生怒气未消，贝里娜又来火上浇油。 亲爱的，我出门之前必须告诉你，刚才我走过昂杰利克房间的时候，看见他正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一看见我就跑了。 还没听完贝里娜的话，阿尔刚先生就被彻底的激怒了。啊，刚才女儿敢当面的嘲弄客人，原来是已经有私情了。 嘿嘿，不要脸的东西， 去把路易松叫来。 小女儿路易松来了，她害怕地看着父亲。二刚先生显得很有办法对付路易松，在他连吓带骗之下，路易松说出了实情。他看见了姐姐让克里昂特先生吻了手， 这下子二刚先生完完全全的绝望了，自己一心一意宠爱的女儿却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不但没有同意他许下的婚事，而且胆敢背着自己与人偷情。看来女儿是一点儿也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呢、好，这样也好，只能按他继母说的把他送进修道院了。 二刚先生正在琢磨着，弟弟贝拉尔德来了。他悄悄地走到二刚先生身旁说， 哥哥，你怎么了？ 怎么这样有气无力，没精打采的？ 哎，兄弟，我现在糟透了，一切事情都不如人意。 哥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想开点儿。我是来给我的侄女儿安杰丽克提亲的。 快别提你的侄女儿喽，她真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女流氓。我两天之内就把她送进修道院。 阿尔冈先生仿佛真下了决心似的。贝拉尔德看见哥哥如此坚决，就没有再往下说，他把话题一转，劝慰哥哥说，身体好不好不能完全听医生的，要相信自己，那些医生只会说别人有病，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为谁治好过病。二刚先生见话题跑远了，就对兄弟说， 你等一下，我马上要出去一趟办点事。 他一边喊着仆人，一边拿起手杖走出门去。杜瓦内特送来了茶水，一见是贝拉尔德，就着急地告诉他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他说， 您侄女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呐、我们正在着急，没有办法的。 啊，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看我哥哥现在是满脑子医生，应该找一个医生来给他捣捣乱，让他讨厌那帮家伙。 女仆杜瓦内特虽然是个下等人，可是她很聪明，为了小姐叫她做什么都可以。她一转念头说， 贝拉尔德先生，我有办法了。 说完这句话，杜瓦内特马上匆匆地离去，因为他听见了阿尔冈先生的脚步声了。阿尔冈先生回来了。贝拉尔德站起身迎上前去说， 哥哥，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了，侄女的事情不能草率从事。 路易松还小，昂杰利克可到了成家的年龄了，你总不能让他一辈子不幸福。 算了，什么幸福不幸福啊，我让他嫁给一个医生，总比去修道院强啊。更何况医生女婿对我的身体健康也有好处，没想到他却如此的不孝顺。 阿尔冈先生仍然是怒气未消。 哥哥，您怎么能这样来决定女儿的婚事呢？ 这样说，再把路易松嫁给一个药剂师，对你的健康就更有好处了，你们家可以开医院了。阿尔冈先生有点自觉理亏，默不作声了。正好药剂师弗拉朗先生来为阿尔冈灌肠来了，贝拉尔德嘲讽地把他赶了出去。阿尔冈先生吃惊地看看弟弟， 不一会儿，医生皮尔贡又气冲冲地来了。 他向阿尔刚宣布：阿尔刚先生，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们，我们也只好丢下你不管了。但我可以保证，你四天之内必定一命归天。 说完就扬长而去。阿尔刚先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中暗暗的吃惊。他还没来得及埋怨弟弟，又走进来一个医生。这位医生声称特意来为阿尔刚先生治病的，他否定了过去医生开的药方。他建议为了保全身体的健康，应该锯掉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这下子阿尔刚先生对医生的信心有些动摇了，但他却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杜瓦内特假扮的。看到他有些动摇，贝拉尔德就继续地劝他： 哥哥，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对医生的执迷不悟和你对你新夫人的执迷不悟一样，都是因为你没有认清他们。 杜瓦内特脱去了伪装，也在一边建议说：先生，你不信可以试一试吗？ 啊，怎么试？ 阿尔刚也好奇了，他不能够接受夫人不爱他这个现实。杜瓦内特说：先生不信可以装死。阿尔刚同意试一试。 客厅里很快就传出了杜瓦内特的痛哭声。 贝丽娜闻声赶来，见女仆扑在阿尔刚先生身上大哭，她抑不住内心的兴奋。杜瓦内特啊，老爷死了你伤什么心呐？他死了这不是很好吗？ 这个老东西脏得要命，叫我恶心，整天的灌肠、擤鼻涕、吐痰，整天的劳累别人，还整天的骂街。 正说着，昂杰利克也赶来了，他一下子扑到了父亲身上，悲伤而后悔地说： 爸爸，您不能死啊，我听您的话，您醒醒啊，您让我嫁谁我就嫁给谁。 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刚先生突然站了起来，母女二人都吃了一惊。贝琳娜连忙变成了悲伤的脸扑了上去。 阿尔刚先生把他推到了一边，愤愤地说： 你们两个人的祷告词我都听到了，我也相信了，这个世界上真爱我的是我的女儿。还好，女儿，我现在明白了还不晚，我现在同意你和克雷昂特的婚事了。 阿尔刚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充满了镇定，因为他懂得了谁能够真正治好自己的病。大家高兴地笑了。 聪明的女仆杜瓦内特把这个消息迅速地告诉了克莱昂特，成全了一桩如意姻缘。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埃的剧作《没病找病》。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上海屋檐下》。《上海屋檐下》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夏衍。夏衍本名沈万熙，字端轩，我国著名作家。《上海屋檐下》是一部反映旧上海小人物生活的话剧，表现了当大变动快要到来的时候，纠结在小人物心底的愿望与情绪。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上海屋檐下》，改写劳燕，演播张桂兰。 在上海的一幢弄堂房子里，挤住着五户人家。这种矮小的一楼一底的房子，要是一家一户居住，虽不宽敞，也还可以。可是，在柴米油盐天天涨，房租贵得吓死人的年头，一般的小职员、小教员，谁敢做单门独户的梦？更别说那些失业的和无业的游民了，有个房檐能遮风避雨，就得念佛了。于是这五户非亲非故的人家就挤到一起来了。经济法则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起作用。这幢房子的空间并非按人口平均分配，虽然都是小人物，但是根据各家占据的地盘，就能从经济上分出个层次来。前厅和从过道圈出来的半间后屋，住着工厂职员林志成和与他同居的杨彩玉及女儿宝珍，他们住的算是这儿最体面的了。前楼住的是一个叫施小宝的单身女人，据她说，丈夫是在外国老板的一个远洋船上当水手，反正是常年漂洋过海的不着家。她自己虽然没有职业，但时常花枝招展的出去，也常有不三不四的男人来找她，所以她经济上还过得去。吃着小饭铺的包火，手里也有几个零花钱。小学教员赵振宇就比较委屈了，妻子儿女一家四口挤在灶坯间里，好在赵先生是个乐天派，总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开导别人，宽慰自己。老师母虽然满腹牢骚，但丈夫月薪还不到35块，又能奈何？上海人会利用空间，于是在晒台上又搭一个亭子间。失了业又害着肺病的黄家梅与妻子桂芬和不满周岁的儿子就住进了这个亭子间。上面漏雨，下面烟熏。这幢房子似乎再也没有空间的地方了，可是在楼梯的拐弯的隔板后面还蜷缩地睡着一个外号叫李灵碑的孤身卖报的老报贩。五户人家 就这样拥挤在这个低矮窄小的空间里，再遇上细雨连绵的黄梅天，就显得更闷更挤，更让人透不出气来。生存空间的狭小似乎直接影响了这里居民精神世界的容量，他们都好像胸无大志，目光短浅，个个都在琐事上兜圈子。除了赵先生和几个孩子以外，个个都整天愁眉苦脸。赵师母睁开眼睛就发牢骚，抱怨青菜涨价，丈夫学校欠薪，孩子们又只会吃。连孩子的算术题，某甲每月存多少钱，三年后一共存多少，他听着也来气，存钱做梦，不背债就好了。他唯一的精神生活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议论别人的长短，或者和施小宝唇枪舌剑的口角一番。黄家夫妇是恩爱夫妻，但贫贱夫妻百事哀呀。为了接待从乡下来探亲的老父亲，他们不得不借债典当来掩盖失业的困窘，于是眼泪、误会、口角也就时有发生。每天日上三竿才懒洋洋爬起来的施小宝，看上去精神已经半麻木，羞耻心也死了大半儿。见了男人就习惯地投过去一个媚眼儿，有时还用手指头在男人的下巴上碰那么一下。他活得并不轻松，乡下的父亲时常来信要钱，大小流氓又盘剥威逼，稍不顺从就扬言要打折他的腿。李灵碑呢是个半疯的老头，他被痛苦压垮了，他的独生子在抗击日寇的128上海战役中阵亡了。他不愿相信这残酷的事实，就在酒醉中自慰自欺，梦想儿子已经当了司令和督办，整天在李灵碑的唱段盼娇女不由人珠泪双流的哼唱中寄予自己的哀思。赵振宇和林志成是有职业的读书人，赵先生的业余爱好就是读报纸、讲新闻、发议论。他认为能够有机会念了书懂得事情，还能看看这个花花世界就不错了，反正全世界的人都在受难，于是他心安理得。林志成则时常愤愤然，因为厂里生意轻，天天愁官场、愁裁人，好容易生意好起来，又这么一天三班全夜工，不管人死活，反正有的是做不死的牛。而他是被老板当作牛，又被工人看成狗的小职员，这就使他更愤愤然。就是这样一些小人物挤住在一个房檐下，虽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没有人铤而走险，也没有人寻死觅活，每天都重复着和昨天一样的日子，但内心又似乎都有些烦躁不安，好像期待着什么。究竟期望什么？他们谁也说不清，也许就是盼着这阴晴不定的黄梅天快点过去，或者来一场大雷大雨，要不就是雨过晴天。总之这儿住户的日子就像一条灰色的小河，默默地流着。 要不是有一天前厅的林家发生一场意外的风波，这个小院儿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1937年，正是黄梅季节的一天，清晨起来，细雨在淅淅沥沥的下。人们和往常一样，孩子忙上学，大人忙上班，主妇们忙着刷锅洗碗。早起的赵师母也和往常一样，站在门口和卖菜的小贩争斤论两地讲价钱。谁也没有想到，今天小院里发生的事会很不一般。先是一个外号叫小天津的流氓闯了进来，逼着施小宝去给一个什么什么人赔礼道歉。这个小天津呢，原是个拉皮条吃肮脏饭的。今天施小宝拒绝跟他走，于是他顺手操起一根楼栏杆，一折两截，冷冷地丢给施小宝一句：不听我的话，你的腿总不比这木头还硬吧。说完吹着口哨悠然地走了。这使施小宝恐惧，也让小院的人紧张。忽然又有人敲门了，这回进来的是一个须发蓬乱、西装破旧、身心交背的中年人，一时竟没有人能认出他来。原来他就是坐了8年大牢刚刚放出来的彩玉的前夫林志成的好友，宝珍的父亲匡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一边大屠杀，一边把大批革命者和进步青年投进监狱，匡富也被捕了。入狱后，他曾辗转托人给朋友林志成带去一封信，请他照看自己的弱妻幼女。他相信自己的好友，所以一出狱就来找林志成。他兴奋地说：找到你，见到你，就可以看见我的彩玉，我的宝珍了。可是当林志成认出他是匡富时，却如遭雷击，脸色惨变，语不成声，半天才哭一样地说：我犯了罪，犯了没有面目见朋友的罪。因为他和彩玉同居了。原来8年前他接到匡富的信就去看彩玉，当时彩玉和宝珍正朝不保夕地潦倒在一间阁楼里，家里的东西都被抄光了，彩玉拖着孩子找不到工作。林志成没有辜负好友的委托，他以自己微薄的薪水养活着彩玉和宝珍。一年、两年、三年，匡富杳无消息，和他同案的人死的死了，变的变了。志成和彩玉由于在患难中相濡以沫，也渐渐产生了友谊以外的感情。但是在没有得到匡富是生是死的确信时，他们都不想做出对不起患难中匡富的事情，于是他们像怕火一样逃避着这种感情。林志成想凑成一笔整数的钱交给彩玉，就可以不必经常去看他们了。可是一个小职员凑成整钱谈何容易，更何况要想斩断感情，真相 抽刀断水一样，水还会照样流。总之，他们愈想摆脱，愈挣扎，愈陷愈深呢。终于在匡复三年无音讯之后，他们同居了。但是，同居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他们内心都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林志成沉痛地向匡复说：“当你来审判我之前，良心早已在拷问我了。当我些微地感到一点幸福，感到一点家庭的温暖，这时候，一种看不见的刑罚就紧紧压住了我的心呢。因为幸福不能建筑在痛苦的心上。”面对林志成的诉说与请罪，匡复陷于感情的混乱之中。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妻子，就在他以为马上就可以团圆的时候，却早已成了别人的眷属。这是谁的过错？他没有谴责，也没有怒吼，只是颓丧地说了一句：“我不该来看你们，我多事了。”就在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哀伤和无法言表的怨尤啊。正当林志成进一步表示他愿意接受匡复的任何决定，而又未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的时候，一个小青年闯进来说：“工厂出事了。”不由分说把林志成拉了就走。他们刚走，外出买菜的彩玉回来了。彩玉与匡复的相见是令人心碎的。这对曾经热烈相爱的夫妻，如今不是欣喜劫后重逢，更多的却是苦涩酸楚的眼泪。彩玉向匡复解释，他与志成的结合只是为了生活，这并非假话，因为这与他当初和匡复由热恋而结婚是全然不同的。匡复不否认这种解释，他不无感慨地说：“生活，为了生活，短短的十年使我们全变了。十年前为恋爱而抛弃家庭，为恋爱而不怕危险地嫁给了我这样一个穷光蛋，可是十年之后，大胆的恋爱至上主义者却变成了小心的家庭主妇。”这话里无疑隐含着否定与讥讽。彩玉满腹委屈，他承受不了这种刺激，他对自己所爱的人爆发了。在你责备我之前，你得想象一下这十年来的生活。我跟你结婚之后，就不曾过过一天平安的生活。贫穷、逃避，隔绝了一切朋友和亲戚。那时候可以说，为着你的理想，为着大多数人的将来，我只是忍耐，忍耐。可是，你进去之后，你的朋友谁也找不到。即使找到了，尽管嘴里不说，态度上一看就知道，怕我连累他们。好了，我是匡复的妻子， 我得自个儿活下去。我打定主意找职吧。可是宝珍缠在身边，那时她才5岁呀，什么门路都走遍了，什么方法都想尽了。你想，有人肯花钱用一个带小孩的女人吗？在柏油路年脚底的热天，宝珍跟着我在街上走，起初走了不多的路就喊脚疼，可是日子久了，当我问他宝珍还能走吗，他会笑着跟我说，妈，我走惯了，一点也不累。这是生活。你说这世界上有我们女人做事的机会吗？冷笑、轻视、排挤、轻薄，用一切方法逼着你嫁人，逼着你乖乖地做一个家庭主妇。彩玉痛心的哭诉，使匡复扫除了一切怨尤。他实在感到自己对不起彩玉。彩玉进而告诉他，自己与志成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因为志成经常没有笑脸，有时3-5天不说话，做哑巴。在志成来说，是因为自己有负罪感的重压，不容他享受爱情和家庭的欢乐。但在彩玉却觉得一种依附于人的屈辱，所以他要求匡复实践以前说过的要用一切力量使他幸福的诺言。匡复却惶惑了，他承认监狱的生活不但毁了他的健康，也沮丧了他的勇气，因为他看见了太多的令他意想不到的人与事，击破了他原来把一切都看得很简单的想法，使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没有能给彩玉幸福的自信。彩玉不相信匡复会真的如此脆弱，因此他激将般的反问，假如你回来的时候，我和宝珍已经沦落街头，或者一个人已经死了，我们要求你的帮助，你能说你没有让我们幸福的自信而让我们饿死街头吗？匡复哑然了。当年匡复曾用苏联小说《市民土》中女主人公做例子，鼓励彩玉要战胜自己的脆弱。现在彩玉以此鼓励匡复，你还年轻，鼓起勇气来，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并要求匡复为了他和宝珍再也不要离开他们。匡复被彩玉的真情和精神所感染，他积蕴已久的爱情爆发了，就像当年一样，他热烈拥抱彩玉。志成从工厂回来时显得很兴奋，因为他终于摆脱了老板把你看成一头牛，工人把你看作一条狗的处境。在让他收买流氓打工人的时候，他愤而辞职了。同时他也决定离开彩玉，压在心上的这块大石头要搬掉了。在和匡复的谈话中，他唯一的请求是，我们还能跟从前一样做好朋友吗？他是那样珍惜他们年轻时的友谊。微醉之后，他被扶到后屋休息，朦胧中 他听到宝珍羞涩地叫爸爸，和匡父爽朗的彩玉愉快的笑声，这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他决定此时悄悄离开。就在他正要走的时候，彩玉进来了。他要求彩玉忘记他。这八年，你当他是一个梦吧。梦，这不是梦，是八年的患难与共啊。彩玉慌急不安地说，不，不，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开我们。志成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把将彩玉搂在怀里。彩玉哭了，这是两种感情，两种爱。他没来得及想明白，他该怎样割舍，怎样爱。在前厅的匡父痛苦地听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他茫然地呆了一会儿。这时宝珍正带着院里的孩子们唱起儿歌，勇敢的娃娃。 跌倒了我会自己爬，碰钉子我不怕，钉子越碰胆子越大，我们是勇敢的小娃娃，联合起来救国家。 在和宝珍的接触中，他感到他像年轻时候的自己，也为他认真的当小先生教人识字的精神所感动。现在又受了儿歌的启发，在灾难深重的时候，孩子们都想着联合起来救国家。他决心摆脱困惑，投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于是他吻别了宝珍，给志成和彩玉留下了一封信，表示绝不会使你们失望，朋友，勇敢地活下去。然后毅然出走。林志成和彩玉看到信后追了出去，可是匡父早已消失在蒙蒙细雨里。就在林家发生风波的同时，黄家也出现了令人伤心的一幕。黄家梅的父亲是卖了地、点了田、借了高利贷供儿子读完大学的，他根本没有想到儿子会失业，因此一直乐哈哈地抱着孙子嬉戏。可是他意外地发现了黄家梅在去典当贵芬最后一件出门穿的衣服，贵芬在暗暗啜泣时，他完全明白了。他推说怕连雨天乡下的田被淹，执意立即回去。当黄家夫妇伤心地送走老妇之后，却发现婴儿的小兜里有红纸